1100-9898，或登录重庆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进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屑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迅速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架。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周末啊，一般为您安排点播专辑，有听众点播王千祥、李增瑞二位老师的作品。今天呢，我们就集中为您展播几段祥瑞组合的段子。王千祥、李增瑞二位都是1960年考入北京曲艺团学员班的，当时呢，主要负责教学的是王长扭先生、谭伯儒先生两位相声老前辈，在那里他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上世纪70-80年代逐渐成名，被全国的听众观众所熟知。从1960年开始，王千祥、李增瑞就在一块儿合作了。他们二位呢，还曾经开玩笑说啊，当年这是包办的啊，搭档啊是老师安排的，是老师觉得他们二位一场比较合适。从1960年一直到现在，已经将近60年了，可以说祥瑞组合是相声界搭档合作时间最长的一对相声艺术家。好，下面呢，我们要请您听的这段叫做《春秋亭》，是两位老师的新作品，这是我们今年年初在剧场录制的实况，请您欣赏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春秋亭》，您能欣赏到千祥老师直工直令的程派唱腔。 说心里话，我不是说相声的。 那你是干什么的呀？ 我是 干嘛的呀？ 唱京剧的。 唱戏呀？ 唱戏的。唱戏，而且还不是自己在家里学或者业余学。 那你是？ 咱们做过科。 做过科。 做过科。 哦， 嗯， 你做哪科？ 副科。 哎，副科。 嗯， 那咱俩差不多。 你也是副科的？ 我产科的。什么叫副科呀？ 副科不知道，您还北京人呢。 啊， 北京老北京有个傅连城，副科。 这傅连城 啊？ 哦，你是傅连城的。 傅连城的 那儿一共分七科呢。 对呀、 喜连、傅、盛、世、元、运。 嗯， 那您是哪科的呀？ 您这数的 啊， 也对也不对。 怎么会不对呀、 这个傅连城不是七科， 几科呀、 是八科。 八科， 喜连、傅、盛、世、元、运，后头还有一个庆， 还有庆。 庆字刚收上学生来 啊， 这科班就散了。 哦， 哎，所以是八科。 哎， 我是第七科的。 第七科。 对， 喜连、傅、盛、世、元、运。 对，我是运字的。 哦，那您叫什么呀？ 我叫运妇、 哎，你叫什么？ 运妇。 哎呀，咱俩差不多。 你也叫孕妇？ 我叫产妇啊。是不是孕妇产妇？ 起哄，孕妇哪个妇？ 哪个妇啊？ 富裕的富。 富裕的富。 孕妇。 哦，你这占俩字儿。 占俩字儿。 又占富又占孕。 哎呦，你太聪明了。 嗯，好 你太聪明了。 哎呀， 这个京剧啊，做科8年。 嚯，8年。 京剧的事儿您甭问我。几乎全知道。 哦，没有不知道的。 那当然没有不知道。我考考您 啊。您可以 这个考你简单的吧。 可以。 京剧有四大名旦知道是谁吗？ 这还用问吗？ 啊， 梅上成荀呢。 梅 兰芳 成 程砚秋， 上 尚小云， 寻 荀慧生啊， 行啊， 这有什么呀？ 白毛老头有两下子， 哎，这叫什么话呀？这大伙儿都知道。 挺聪明，挺聪明。哎，啊、你能不能用简单最少的字儿，把这四个人的这个艺术特点给它概括出来，行吗？ 用几个字儿啊？ 越少越好啊。 规定一下， 一个字儿， 一个字儿差点， 一个字儿差点 啊。 那您用几个字儿？ 我用四个字儿， 四个字儿。这不一样吧？我说一人一个字儿，那还是四个字儿。你说 一人一个字儿， 对对对， 哦，还是四个字儿， 四个字儿， 梅上成寻， 嗯嗯， 四个字儿啊， 四个字儿， 梅上成寻， 嗯， 全都没了，对吧，朋友们？没了， 人是故去了 啊。 但是他们的艺术青春永远保留， 哎，这倒是， 这点你不对， 艺术长青， 艺术长青， 嗯， 这个， 那你能不能用四个字给总结总结？ 我也不行 啊。 当年有人给他们四位大师总结了四个字， 哪位啊？ 这还不是外人， 哦， 是他们的老恩师， 老恩师， 姓王，名姚青，在京剧界。嗯，号称通天教主。 哦，他用四个字总结的， 四个字总结的， 哪四个字啊？ 梅先生的样 样，哦， 尚先生的棒 棒， 程先生的签儿， 嗯， 荀先生的浪 浪 浪。 不听不明白。 怎么不明白？ 听不明白什么叫梅先生的样啊？ 梅先生啊， 啊， 大家可能没有亲眼见过梅先生， 嗯， 您就是看照片 怎么样， 或者是看电影，只要是梅先生出来，漂亮， 哦，漂亮， 那模样长得呀， 嗯，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哦，绝了， 张嘴一唱那嗓子呀，嗯，又甜又脆， 是吗？ 唱念做打全都是榜样，梅先生的样。 哦，榜样之样， 榜先生的。 那你能不能具体的给大家学一下梅先生的这个样啊？ 不， 学一下他那样。 不，这真不行。这梅先生是大师啊。 对对， 您想我就这模样 啊， 最近又感冒， 哼， 今天早晨还在床上趴着呢。 是啊， 半个多月， 嗯， 这嗓子都不出声了。 哇， 我试着学一学， 试试吧。 比如说梅先生演的最多的 哪出？ 最拿手的《贵妃醉酒》， 大伙儿都知道。 出场之前， 嗯， 有一个闷帘儿，念了两个字儿， 哪俩字儿？ 我给您学学。嗯，拜见。谢谢谢谢谢谢。还有那么点样吧？ 在下高力士，裴力士，见驾娘娘千岁。 真像李僧瑞演太监有遗传。 我们家辈儿辈儿出太监呐，像 不像？怎么像啊？太好了， 我想起了这么点情节。 哎，您看， 给你搭两句， 就这两个字儿，大家听着那么美 啊， 还那么舒服。 是。不过就是俩字儿太少， 俩字儿太少， 就是白家完了，就这哪成？ 那您的意思？ 多几句，多几句， 多几句 啊， 多几句也难不住。 你试试， 白家出场以后， 嗯， 后头还有几句诗， 还有， 立志天山难自倦， 嗯， 趁欢迟宴酒未眠。陆公粉黛三千种，三千宠爱一身装。 切， 你踩地雷上了是怎么着？ 我想给你伴奏，助助威。 这助助威哪有打大锣框起来的人小锣 啊？这是小锣， 是不是？处处好听。好看， 榜样， 而且是字正腔圆。 对，甭说梅兰芳，大家鼓掌还都喜欢我王千祥呢。 行，好，看来你学的不错。学的不错。 这是梅先生的样 啊，还有呢， 尚先生的棒。 他怎么叫棒啊？ 尚小云先生 啊， 六岁做科，学的是武生。 哦，武生， 武生就是主要是在舞台上武打， 对， 翻跟头，跌，扑，练一身好的武艺， 好功夫， 好功夫。 嗯， 后来老师发现，哎呀，尚小云不光这个武功好，嗓子还好呢，有一个高入云层的那么一好嗓子。 嚯， 改成旦角了， 改旦角了 啊！改成旦角以后，最后成为四大名旦。 哦，他的特点是什么呀？ 他特点嗓子高， 高， 漂亮， 哦， 干净。 是啊， 而且声音高的时候还点小颤音儿， 小颤音儿。 嗯， 我明白了，就是说他是因为学武生的， 学武生的， 所以他身上的那个动作力度 对 大大是吧？而且那个声音和那个道白都有相当高的力度。 对，身上漂亮， 嗯， 嗓子也漂亮， 那你 腔也漂亮。 你能不能学学尚先生这个棒？ 哎呦，这就更难了， 棒一回。 梅先生声音还低一点 啊， 我 不，你也棒一回，让我们看看。 谢谢谢谢谢谢。 嗯， 这样像不像的？反正。都不是外人 啊， 我就炸着胆子学一学吧， 大概齐吧。 有一出戏， 嗯， 尚先生演的 哪出？ 叫姑嫂英雄， 樊江关， 又叫樊江关。 是， 他演的是樊梨花。 哦， 是个元帅， 元帅， 镇守边关的元帅。 嗯， 上场以后啊，念一段引子， 引子， 然后坐下来， 嗯， 又念四句诗， 四句诗， 我就。学学四句诗， 行，可以。 词儿还不太熟 哦， 如果错了的话， 嗯， 您多多原谅。 好，试试吧，嗯， 试试， 嗯。 飞风凛凛，透秋宵。嗯，战鼓咚咚，长缨号。威令镇守，谁不晓？夫妻双双挂。自跑。 嗯，好好好好好，在下裴力士，高力士伺候将军。 您不能哪出都有太监吧？樊梨花上前线打仗去，没事带俩太监，那叫什么事儿啊？ 我就这词儿熟。 行了行了行了，您就是太监的货。 什么叫太监的货啊？ 哎，这是尚先生。 尚先生， 嗯。 那么 荀先生， 荀先生什么特点？ 荀先生啊， 啊， 他的腔， 嗯， 华丽， 华丽， 刻画人物， 嗯， 尤其是小女孩刻画的， 哦， 哎呀，天真活泼，给人一种赏心悦目， 哦， 比如说荀先生有一出戏， 哪出？ 红娘， 哦，耳熟能详。 1936年， 嗯， 开始演，演到1963年最后一场， 哇，演了多少？ 这红娘演了2000多出， 两千多场， 两千多场， 那看不腻呀、啊， 观众喜欢呐、啊，因为荀先生说戏要三分生， 嗯， 荀先生的戏，每次和每次都不一样。 有什么区别？ 每次都找最佳的感觉 哦， 所以他的戏听一次新一次，新一次还要听一次， 一遍拆洗一遍新， 一遍拆洗、 嗯、 一遍新。 好， 他红娘里头就给红娘这个人物，因为16岁的小女孩 啊， 特地创作了一种道白。 什么道白呀、啊？ 叫谢白。 哦，谢白 就是谐趣。 哦哦， 就有趣味， 比较风趣。 比较有风趣， 嗯， 小女孩嘛， 是， 我给您学一学。 好， 比如说，您是莺莺， 我是莺莺， 我是红娘， 哦， 搀着您走出来， 走出来， 啊，小姐， 嗯， 掌声在哪里？稍事你二人，你就是新娘子了。 哎呀，我乖孩嫂子， 哎哎。婚姻乃人生之大事，你 你害的什么臊啊？ 好，你害的什么臊啊？ 你看， 这就是他的特点， 像不像相声？ 哎，对对对，好，比较诙谐， 都喜欢。 那么程先生呢？ 程先生的腔啊， 哦，腔唱腔好。 程先生永远哪一出戏都给人一种新的感觉。 哦， 因为程先生倒仓， 嗯， 倒坏了。倒仓就是 变声， 变声， 嗯， 他变声变坏了。过去呢，说程先生的嗓子坏了，唱不了青衣了。 嗯， 他这个音呢，就是脑后摘音，叫鬼音。 鬼音， 按照过去就说这孩子没饭了。 哦， 改行，干别的去吧。 干不了了。 但是程先生不认命， 是吗？ 自己闯， 闯， 就在这个鬼音的基础上， 嗯， 几年以后。闯出了一种新的啊那种声音， 哦， 听起来低回婉转， 嗯， 尤其是这种声音啊适合演悲剧， 演悲剧 好， 好， 好听， 他自成一派了， 哎，嗯，而且程先生的身上也好看， 对， 水袖有人给他统计过， 统计什么呀？ 水袖的不同的水袖的这个变化 啊， 200多种， 嚯，真不少， 多不容易，大家呀， 嗯，不过水袖我们不想看 啊， 我们主要是想听唱， 听唱， 哎，程先生有一个代表作， 什么呀？ 锁麟囊， 啊， 大伙儿都知道， 好，这是程先生代表作， 那你能不能给我们学唱一段锁麟囊？好不好？你看大伙儿都欢迎了。 这不管怎么着，反正今天有点鬼音儿， 哦， 因为一个礼拜啊，就都在炕上躺，半个月在感冒床上躺着呢，大家还听出来，哦，有点沙哑， 是 不知道唱出来怎么样， 嗯， 反正您就当听鬼叫吧， 听鬼叫， 好吧， 可以，那也可以， 这样，这里头人物比较多，咱们不能全演，就演这个锁麟囊春秋亭这一段， 哦， 好不好？ 这里没我太监的事儿吧？ 有。有您太监，不是，您不演太监， 我演什么呀？ 我演薛湘灵， 哦， 就是程先生演的那个女主角 小姐， 剩下的角色都归您。 都有什么角儿？ 比如说有一个丫鬟， 哦，有 这个您来， 我来。 有一个薛良，您来。 嗯， 那边呢？ 嗯， 有一个出嫁的， 哦， 闺女 啊。 还有一个他父亲赵鹿晗， 啊，嗯哦，赵鹿晗 那边呢，有一个打锣的， 哦，更 有两个抬轿的， 抬轿的 有两个打旗儿的， 嗯， 这边呢有8个抬轿的，还有16个打旗儿的，还有 我一个人我养活不了那么多人，不，你打算把我累死是怎么着？ 不是 啊， 那你说 干脆我赶上什么是什么， 赶上什么是什么， 啊，随便， 咱把戏演完了， 嗯，好。 哎呦，还不行， 怎么呢？ 你这个戏你要演就得有乐队呀，啊，它才能圆满了。像刚才 乐队没关系，啊，乐队没关系， 怎么 连座位都给他们摆好了。我今天请乐队来了， 您还请乐队来了？ 哎，北京京剧院的乐队给你伴奏怎么样？ 哎呦，那太欢迎，啊，太欢迎， 好， 受受不起。 有请乐队上场。 哎呦，看着都是熟人儿，真好，真好，真好。 那您要唱您这边， 我这边， 我在这边， 您在这边， 哎，我在这边， 坏了， 啊。哎呀，今天王倩祥啊， 啊， 要唱锁麟囊啊，我不知道这个节目我怎么给他量啊。哎，反正他唱我也唱，唱的不一样， 哦， 我就唱天津快板给他来绑腔，行吗？哎，好，现在开始了。 嗯， 哟，小姐呀，他又哭了，他哭你了，唱吧。 是夫郎愁，男善女貌，我不 各背各的鱼啊，各算各的账。哎，管他苦不苦呢，你何必替他想啊？ 梅香说话好，颠倒春才智慧，官家一朝连贫济困世人，恩道哪有过桥，手旁官在地上瞧。 小姐别生气啊，我去问对方。 哎，老头儿，轿子里是什么人？他为嘛怂耗子？ 老汉赵鹿晗呐，嘿，无奈打了枪。咱各喂各的鱼啊，我不想跟你讲。 小姐呀，我问了，他不说，嘿，你老接着唱吧。 梅香不问话太了，凹槽难免会语，在心上你不该人前缠娇，不该素会有滔滔，休要走且斩了十两鱼，我去问你吧。 薛良说遵命，我去问对方。啊，先生有礼了。赵鹿晗王环礼说，有话你了讲啊。啊，请问您贵姓？何人叫重仓？他为嘛在雨中哭着两眼泪汪汪？哈、啊，在下我姓赵啊，你了听端详。叫重人是我闺女，今晚要做新娘，她结婚没嫁妆，故而好心善。 要结婚没嫁妆啊，那可真窝囊。我们小姐一个锁琳琅，她一辈子吃不光，她一辈子吃不光。 听薛良一来，相告满腹交情，顿时笑真情冷暖，听天早谁能知道的半分好，我真服输他真烧，他为心寒我为娇，分拨一只珊瑚包，安他半世凤凰朝忙，把你想我的身家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好笑。 小姐呀、啊、你给嘛全都行啊，也给锁麟囊，老夫人指望他天降麒麟，儿孙满堂，儿孙满堂。 这都是神话凭空造自拔之语，夸父好令人哪有神送道具的财神，于是妙小小狼儿糊涂不到酒，他气阔 声穷了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王千祥、李增瑞二位合说的相声《春秋亭》，两位老艺术家还依然坚持创作创新，这种精神令人敬佩。上半时段的空中笑林先到这儿，广告之后下半时段主持人尚远继续陪您听祥瑞组合的相声名作。 太多工作压得透不过气，要

7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 137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朋友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气温为7.8度。今天本市仍是晴到多云天气，气象条件有利于污染物扩散，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比较好，适宜假日出游和户外活动。天干物燥，请大家注意用火和用电安全，杜绝一切野外用火。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4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80%。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2，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气温在14到1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1，感觉偏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2，感觉较冷。今天的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适宜在户外晒太阳。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到根儿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独立在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碰到文章委屈，从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到根儿了。 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下面呢，我们请您继续欣赏王千祥、李增瑞这对相声名家合作的作品。无论是在相声界还是在艺术界，能达到这么长时间跨度密切合作的搭档，可能还真得首推祥瑞组合。1981年，祥瑞组合参加文化部举办的全国曲艺优秀节目调研，演出相声《风灾》，获得了表演一等奖。这个作品的原作者是相声作家王存利、连春明，祥瑞组合在舞台上的呈现也被留下了珍贵的录音，请您欣赏《风灾》。 告诉您一个非常不幸、非常倒霉、非常不痛快的消息。 哦，什么事儿啊？ 我呀，啊，结婚了。这 嗨，结婚这是喜事啊？ 什么喜事？啊？什么喜事儿啊？ 那可不喜事儿吗？ 自打我结婚，我就落下一病根儿。现在只要有人一提结婚这俩字儿，我就犯病。一犯病，我就浑身哆嗦呀。哎呀， 你这叫什么病啊？ 我这是结婚后遗症。 哎，好，这位结婚都结出病来了。 您不知道，就因为我结婚大办喜事儿，差一点家破人亡啊。 是啊，啊，哎，那你结婚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呢？ 2500块钱。 什么？2500 啊？ 哎呀，你怎么花那么多呀？ 哎呀，您不知道，现在这结婚呢，啊，涨价了。哎， 怎么结婚还涨价啊？ 不信你问问。 我问谁呀？ 今天在座的观众不少就有这种体会啊。 是吗？ 您不信，我问问 啊。你问问， 哪位同志能给我证明一下啊？特别是最近这两年结婚的同志，你们都报一报自己花多少钱。 对，说说 哪位自告奋勇的报一报。 你看没有，没人言语， 没原因的， 没人说， 没原因我可点将了。 点将，点吧。 那位女同志，嗯，您结婚的时候花多少钱呢？啊， 您说说大概数就得。 哎，不， 别不好。 不，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你甭问了。女同志脸皮薄，不好意思说。 啊， 问男的。问那小伙子。 那小伙子 啊， 你花多少钱娶的媳妇？ 花多少？ 多少钱？多少钱？3毛。 啊？ 买斤葡萄还6毛呢。 就是，这 多少钱？3000。您听怎么样？3000块钱呢？ 三千。他花得了那么多吗？ 你不信问去。啊，他刚说的。 我甭问了。 啊， 你呀，别跟人家比。 啊， 你办事的时候，你不会少花一点吗？ 我也不愿意花这么多呀，他没办法呀。这行是越长越高，这股风是越刮越大，风力4-5级转6-7级，多云转阴，傍晚有雷阵雨。 他这报天气预报啊， 反正是这股风太大了，您让我一个人顶，我顶不住。 哎，那没关系啊。 啊， 你可以参加集体结婚呢。 集体结婚 啊， 喜事新办， 就是 又省钱又省事儿， 那多好啊。 太好了。 嗯， 结婚以后回家我还得办一次。 哎，你干嘛还办呢？ 我不办行吗？ 嗯， 我不办 啊， 那亲戚朋友准得说我呀。 说你什么呀？ 说我是坐大立柜的不安拉手。 这话怎么讲？ 抠门 好嘛，您听他还非办不可了， 就为了我办事。 嗯， 我们全家给我攒钱呢，那真是省吃俭用，节衣缩食。哎，就这么跟您说吧。 嗯， 就连我爸爸上街买东西都让我跟着去。 哦，让你挑便宜货？ 不，让我看着自行车。 那干嘛呀？ 省二分存车钱。 哎，呵呵，这可真是精打细算了。 就这么算计，还拉了1000多块钱的亏空呢。 哎，你花那么多钱，你都买什么了？ 一台家具1000块钱。 哦， 穿的带的铺的盖的又得1000， 这就2000了。 给女方的见面礼1000块钱。 什么？见面礼就要1000块？ 不是吗？ 他买什么呀？ 哎，这1000块钱到手里买不了什么，也就买点鸡毛蒜皮什么的。 哎，这买鸡毛蒜皮花不了什么钱呢。 哎，那鸡毛蒜皮它全有奖啊。 有奖？ 嗯， 这鸡是什么鸡？ 电视机、录音机。 毛？ 毛衣、毛裤、毛壁机。 蒜？ 电子计算机。 皮呢？ 皮鞋、皮袄、皮大衣。 哦，这么个鸡毛蒜皮啊。好嘛，那是得花1000多呀。 1000块钱吧。 哎，他没事要这电子计算机干嘛呀？ 啊，这您不知道 啊。 我对象是个会计，需要一台电子计算机。 哦，他是会计就要电子计算机， 工作需要啊。 那他要开火车呢？ 开， 还不跟你要个火车头啊？上哪儿买去？ 哎，您还别说，我对象心眼好。 哦， 看我太可怜了，给我减半价，没要蒜皮就要了一堆鸡毛。 这堆鸡毛就500块。 没办法，现在就这行市全都比着呢。 是啊，这价码啊全让给比上去了。 比的最厉害的那是办事啊。 哦， 烟酒糖茶大摆宴席 呀。哎，那你结婚那天你摆了多少桌呀？ 30桌。 啊，30桌 啊？ 你怎么摆那么多桌呀？ 您不知道 啊， 我结婚那天日子好。 哦， 是今年春天的4月26。 是啊， 阴历那是3月22，5个双日子赶到一块了，再加上一礼拜天，就那天，光我们那条胡同就有8家结婚的， 嚯， 对门跟界饼全是30桌，这都标着劲呢。 哎，是，非给你标趴下不可。 结婚头一天晚上，我们就开始动手准备。 怎么准备呀？ 我们那个胡同那个院子都小， 哦， 都在街上搭棚办事，支上炉灶，摆上锅碗瓢盆，过路的一看，直拿我们开心。 怎么开心了？ 嘿，你们看啊，哎呀，还是人这条胡同这个待业青年组织的好啊。 怎么 这么一条小胡同里头就开了8个饭馆？ 哎，那是开饭馆的。 正在这功夫，我爸爸回来了，蹬着一辆平板3轮，车上放着桌椅板凳，我爸爸在前头蹬着，我妈在后头推着，顶着大风一了歪斜就过来了。我一看呢， 啊， 我这眼泪都快下来了。 是啊， 我爸跟我妈为我结婚多不容易， 真是， 身体本来就不好，为了省钱把牛奶还掐了。我爸爸瘦的呀， 啊， 都跟刀楞似的了， 真够惨的呀。 也别说，我妈最近倒胖了。 哎，胖好啊？ 好什么呀？浮肿。 哎，浮肿， 那脸一捅一窟窿。 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就结婚那天，光小汽车我就借了8辆啊，有红旗，有上海，有丰田。 行了，你干嘛借那么多的车呀？ 对门借了4辆，借饼借了6辆，咱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比下去啊。 是啊，你们这么一比，国家倒霉了，那得浪费多少汽油啊。 我没占路子，这都是我最要好的那个老同学洪博士给办的。 洪博士啊，这什么叫洪博士？ 洪博士你都不懂？ 哦，是专门研究《红楼梦》的博士。 不，专门研究红白喜事的博士。 哎，啊，这还要博士？ 哎呀，您不知道，现在这结婚礼儿多，咱不懂啊。哦，人洪博士什么都知道，就接新娘的时候，洪博士非让带上10斤猪肉不可。 10斤猪肉 啊？ 他带猪肉干嘛呀？ 洪博士说了，这叫离娘肉。 哎，离娘肉？哎呀，这娘身上怎么长出猪肉来了？ 洪博士还给新娘带过话去呢。哦，让新娘上车的时候必须得披红挂彩。 是啊， 新娘捯饬好了，上了小汽车。嗯，8辆小汽车是一开一大溜。头了还有6辆摩托车开道往起开，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大脚威风。您说也巧，这8家接新娘的车一块进的胡同，把胡同都给挤严实了。 哎，您瞧吧，这车呀都插在一块儿了。 洪博士让我冲着彩车三鞠躬，然后一拉车门，就听嗖的一声， 新娘窜出来了， 扔下一只高跟皮鞋来。 扔鞋？ 当时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手榴弹呢。 哎，嗨，他扔鞋干嘛呀？ 洪博士说，赶快捡起来，用手绢擦擦。 这是什么意思？ 这叫去去邪气。 哎，这好嘛。哎呀，连这封建迷信都给刮出来了。 这时候是鞭炮齐鸣，彩花纷飞呀。我把新娘从车上搀下来往里走，刚走到门口，我抬头一看，哎呦，那什么，您再回去吧。 怎么？ 这新娘不是我的。 谁的呀？ 对门的。 啊？哦，错了，你那个呢？ 跑借饼去了。 借饼的 让对门给借走了。 全乱了套了。 当时我们三家举行一个紧急谈判。 哎，谈判？ 根据谈判协议，我们立即进行新娘交换仪式。 呵，您瞧吧，他们这儿交换战服呢。 把我那个新娘换进来呀。举行的第一个仪式就是认亲。 认亲 啊？ 怎么认呢？ 洪博士让我把亲戚全都召集到一块儿，30多个人站成一列横排，我妈带着新娘挨个鞠躬。这叫舅舅。舅舅？ 哎， 给钱。 什么钱呢？ 见面钱呢？ 啊，这见面还要钱呢？ 对了，叫你一句舅舅白叫啊。给钱。 多少？ 20。 啊？哦，叫声舅舅就20， 这是规矩，快拿。 哎，好，哎呀，给你。 这叫3婶儿。3婶儿？ 哎，我也爱答应。哎呀， 这叫2老。 不，你上那边叫去吧，你。 好嘛， 这么会儿我40块钱没了。 这叫2姥姥。 哦， 2姥姥。 2姥姥， 好闺女。等着我给你拿钱啊。 哎， 约好了啊。 哟，这2姥姥哆嗦什么呀？ 搭上份子钱这就50了。 哇，真够呛。 2姥姥这一哆嗦不要紧，我们家地板跟着直晃悠，就跟那闹地震似的。 哪有那么厉害呀？ 我一看这30多个亲戚呢，全那哆嗦呢。 好嘛，这真是一家结婚株连九族啊。 干嘛亲戚呢？连同事都跑不了。就现在这份子，您给5块钱不敢露面，10块钱的人家不领情，亲近一点的起码就得20块钱。 您听吧，非得大破费不可。 认完亲以后啊，是酒宴开始啊，大家伙是足吃足喝呀。 那是啊，他不吃足了那也不够本儿啊。那个 没多大的功夫，有几个人就喝醉了。 醉了？ 喝醉了还喝呢？ 还喝 啊？这回不拿酒杯了， 拿什么呀？ 把酒瓶子抄起来了。 瓶子？ 哎，拿瓶子。咱们俩干。说着话一扬脖子，咚咚咚。您再看这瓶酒 都喝了， 全灌脖子里头去了。 嗨，上这儿洗澡来了。 有俩人一转眼的功夫找不着了。 哪儿去了？ 出了桌子底下去了。 这好，你少喝点好不好？ 俩人在桌子底下还划拳呢。 哎，那怎么划呀？ 哥俩好啊，跑不了啊，20块钱不能少啊，钱不够啊，卖手表啊，两口子回家又得吵啊。 哎呀，您听吧，把这心里话都全说出来了。 他们俩人这么一花圈不要紧呢、把旁边那位心事勾起来了、哇啦哇啦直哭。 哭什么呀？ 这月工资全交了份子钱了、到今儿一分钱都没有了，后还六个份子等着我呢。 您听吧，这位也是没辙呀。 正在这功夫，洪博士找我来了。 什么事？ 说是烟酒糖全不够了，再让我掏200块钱。 掏吧。 我一摸兜，哎呦，坏了。 怎么了？ 这钱全花光了。 哟，没钱呐。 啊， 没钱那怎么办呢？ 没钱，洪博士说别着急。 嗯， 没关系，没钱没关系。 嗯， 咱们借去。 上哪儿借去？ 对门。 那你就去吧。 真巧 啊， 我还没出去呢，对门这位进来了。 哦，送钱来了。 那什么，大哥，您这有钱吗？借我点。 哎，借。啊，他也没钱了， 怎么办？ 那就找街坊吧。 对， 哎， 找街坊去。我一拉南屋门呐， 啊， 把南屋大嫂子吓一跳。那三儿多大兄弟，我那份子钱已经给了，三儿又要来了你。嗨， 啊，我们是来借钱的。 哎呀，大兄弟，不怕你笑话，这个月赶上八家娶媳妇的，我这兜里头 啊是一个子儿都摸了。 哎，得，您听吧，他这兜里头啊也光了。 您说怎么办？ 那上北屋吧。 北屋 啊， 北屋锁门一个礼拜，全家旅游去了。 旅游？ 后来一打听啊， 嗯， 感情避难去了。 哎，避什么难？ 交不起这份子钱呢。 那没钱你们也得想个办法呀。 我爸爸说没钱是不是咱们就凑合了。 哎，凑合吧。 洪博说什么凑合？ 嗯， 36拜都拜了，就差这一哆嗦。没钱没关系，我有主意。洪博士跟我爸爸耳朵根那一嘀咕，我爸爸推着自行车就出去了。 哦，外边借去了， 卖车去了。 哎啊，把车卖了。 我爸爸卖完车刚回来，坏喽。 怎么了？ 那边打起来了。 因为什么呀？ 有一位是借酒撒疯啊，愣说我们家炖的肉有味儿，桌贼给掀了，盘子也给碎了，瓶子也给砸了。洪博士上前一劝，这种抡圆子啪给洪博士来一大嘴巴。洪博士往后一退，把新娘撞一大马趴。我妈一害怕，咚一下子， 怎么了？ 坐锅里头去了。 嗨，您瞧这份乱，还不快捞出来？ 刚把我妈捞上来，我爸爸那又出事了。 怎么了？ 着急呀。为了办事， 嗯， 拉了1000多块钱的亏空，这番什么时候才能还清楚？ 真是。 正在这功夫，我弟弟 啊， 带着他的那个女朋友进来了，跟我爸爸说：“爸爸，我们商量好了，十一结婚，您就照着我哥哥这样，您再给办一次吧。” 哎，得，又一档子事。 我爸爸说什么？你们十一结婚，你们就不考虑不？ 这怎么回事？ 我爸爸心脏病犯了，当时休克过去了。 休克？那怎么办呢？ 当时急得我也没办法呀。哎，还是人洪博士有经验。 哦， 那什么，赶快掐人中。 对，这人中在这儿。 在这儿。 哎，对了，还你掐我干嘛呀你？我又没休克。 掐半天，我爸爸没缓过这口气来，当时急得我直哭。我说爸爸，您可不能死哎。 我们哭上爸爸了。 我这一哭，我们全家跟着哭。 嗯， 哭得最伤心的是我妈呀。 这老太太还真难过了。 我们这么一哭啊，洪博士以为我爸爸真死了呢。那什么，大家别走，再掏份子钱。 干嘛呀？ 借钱办丧事。 哎，还办呢。 以上您听到的是王千祥、李增瑞二位合说的相声《风灾》。下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请您听一个相声京剧漫谈的小片段，依旧是王千祥、李增瑞为您带来。 京剧演员都得先练眼。 哦， 小孩入了科以后去练眼去。 怎么练呢？ 让师哥带着。 哦， 师哥就说找一个柴火棍啊， 哼， 火柴头啊， 嗯， 别动，俩眼瞪着， 瞪着， 瞪着火柴头，别动。 嗯， 一瞪4个钟头， 呵，真够累的。 日久天长，那个眼睛都冒亮光啊。 呵， 这是白天 啊。 晚上下司工。 晚上怎么练？ 师兄带着，天黑了以后去靠墙上站着啊。师弟靠墙上站着，找一个火柴， 哦， 或者是香烟， 香头也行， 或者香头， 嗯， 点着了，在跟前画圈。 画圈 啊，小孩站那儿跟着走。 哦， 画10字，画8字，这都得，嗯， 这么转，越转越快，转活了，知道叫什么吗？ 叫什么呀？ 这叫秋波流汇。 我看你这不是秋波流汇， 我这是 迎风流泪，你是？怎么这眼泪都快挤出来了？ 有那么一出戏， 哪出啊？ 金玉奴 斗智记， 又叫棒打薄情郎。 对， 金玉奴， 嗯， 16岁的小女孩，从后台出来，走一个小圆场，到这个地方念4句诗，念完了诗一扔手绢，跟观众有一个飞眼儿 啊， 太漂亮了。 哎，不，你先等会儿，等会儿，有什么？ 一飞眼啊， 还飞眼儿 啊？ 那今天纪念咱们梁小楼老师110周年， 嗯， 来了这么多可爱的观众， 嗯， 你能不能为我们大伙儿飞一回眼？好啊！你看，有人带头鼓掌，你飞一回眼，让我们看看。 知道围观的都不嫌事儿大啊， 就事儿大，你来了， 我学学那个金玉奴出场。您给我帮个忙， 我干嘛呢？ 给我伴奏一个出场。 出场， 小罗，我在后台， 嗯， 一叫板啊哈，您呢？台台令定台，我就到台口了。 我打小罗， 好不好？ 行，咱们试试。 现在开始， 好， 试试。 嗯，叫板吧。哈哈，台台令定台。 青春正28，生长在贫家，路闯春寂静，空腹貌如寒。 哎呦，好，这飞眼飞的还真不错， 好看吧？ 漂亮， 而且这段道白呢都能听得懂， 因为是京白。 京剧里头专门有一种白叫京白， 京字京腔。 哎，但是大部分的京剧，这个人物在台上道的白都叫韵白。 什么叫韵白啊？ 中州音，湖广韵。 那你再给介绍介绍啊。 比如说有那么一出戏。 哪出啊？ 龙凤呈祥。 哦，这是三国的戏。 里面有一折大家都喜欢看。 哪折呀？ 芦花荡。 哦，这是张飞的戏啊。 对，张飞在这场戏里的是主要角色。 嗯，哦， 张飞呢是诸葛亮派张飞， 嗯， 埋伏在芦花荡扮成打鱼的迎接娶亲归来的刘备。 哦， 张飞上场以后有很大段的一段舞蹈， 有舞蹈， 然后， 嗯， 也是一边舞，到最后一边舞一边念白，也念了4句诗白。 哦，还有四句诗白， 又好听又好看 的。哎呀，那太好了，我明白了 啊。 这段里头呢，是又有白又有舞。 对， 那你就为我们白舞一回吧。哎，对对，大家伙鼓掌，让他白舞一回。 啊，我学学张飞， 学学 是这意思吧？ 啊，是是是， 连动作带这个，白 表情。 好的， 动作， 嗯， 啊，是 张飞。张飞英功是架子花 架子花 啊，弓箭大。 哦，来来，嗯，好像， 草立军，蒙山，与父我壮，这暴徒缓了言气，轩昂胯下千里，五追马者仗八。什么哟？是无双安张翼德。 嗯，好，真不错， 有劲，好听，好看。 有一点不明白， 您说 这张翼德不就完了吗？ 啊， 怎么这德后边还一勾啊？有张翼德，这怎么回事？ 咱平常说话张翼德 啊， 声音往下走。 对呀，啊， 在舞台上不响亮啊。 哦， 演员在塑造张飞的角色张翼德往上一翻， 嗯， 塑造了张飞那种勇猛刚强的性格， 连声音都这么夸张。 张飞历史确有其人呢。 是啊， 家是哪儿的您知道吗？ 家 啊， 应该是河北人吧。 对，河北涿州。 哎，属于保定府， 属于保定地区的人。 对， 保定地区的人说话不是这个味儿啊。 那保定人怎么说话呀？ 保定人说话客气。 是吗？ 也好听。 哦， 两个人走大街上了，一见面说出话来都这样。 怎么说呀？ 你干什么去？ 干什么去？哎，我吃饭去呗。 吃什么呀？ 吃什么呀？ 哎， 吃的是驴肉火烧。吃驴肉火烧，保定最好。 保定那个地方，嗯，那个驴肉火烧最好吃了。 没错。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 嗯， 张飞到了舞台上，他不能说保定话， 他 只能说那种韵白。